学，大家好。昨天，澳洲金宗学会也是第一次主办这种跟土著交往的一个聚会。过去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办的呢总算是很成功，我们大家也都很满意，来宾们有联邦政府、州政府跟我们地方政府的官员、议员，还有各个宗教的代表们，大家看到心里面都很欢喜，都我听到的时候都赞叹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交通的便捷，这个地球啊，确确实实是变成地球村的。同住在一个村庄上，人与人的关系自然就密切了。唯有交往、沟通，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区和平共存。如果是彼此不往来，像过去，过去确实是交通不方便，资讯不发达，讯息传递非常缓慢而且困难，山川海洋的阻隔，自然呢就引起了互相的猜疑，由于猜疑，这才引起很多误会。那么更严重的就引起战争。天灾人祸啊，都是从贪嗔痴疑邪见里面产生的。佛家讲的见思烦恼，不仅是人为的灾难，自然灾害也是起因于此。所以佛教导我们，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把这个不善的因缘断掉，不善的果报自然就消失了。可是这个道理世间人很不容易体会到，科学技术越发达，这个世间人对于神权越来越淡薄，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有没有鬼神存在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鬼神有没有权利干涉我们？这个话不是完全肯定的。在佛经里面讲，鬼神无权干涉我们。鬼神也是一类众生的。所以吉凶祸福实实在在讲，是我们自己造作善恶业的感召，这是真的。是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真话。鬼神呢，充其量不过是个外缘而已。像我们这个社会上执法的人，法官、刑警、警察，人民不犯罪，他没有权干涉的。你犯罪了，他才会干涉你。鬼神里面也有一类执法的。类似这种情形。所以科技发达了，是否定这个鬼神，这是错误的。这个观念错误。我们肯定它的存在，但是我们也肯定吉凶祸福是善恶的业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师尊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纯善无恶。他为什么会这么好呢？那个地方的人没有造恶的，不但没有造作恶业，起个恶念呢都没有，所以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不是佛菩萨造的，也是大众啊业力感召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能不能把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呢？这是肯定可能的。只要这个世间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啊回心向善，那么佛在十三业道经里面有一段呢非常重要的开始。这段话呢在第五面，我们这个小册子第五面。这个一大段叫龙王当之。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一切诸恶道，除三恶道之外，三善道要比起四圣法界呢，那也是恶道。四圣法界要比一真法界呢，它还是恶道。那么由此可知，从相对的方面来说，十法界都是恶道。这里头都苦啊！六道里面，诸位都晓得，佛经里面讲的，我们有苦苦、坏苦、行苦，大乘经上常说，三界同苦啊。那么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有没有苦呢？有苦。 他们没有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无明烦恼一品都没有破，他也苦啊。他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超越十法界，与诸佛如来做同生性的菩萨，这才真正叫离苦得乐。所以此地讲的一切诸恶道了，就能把十法界全包括进去。那么菩萨这一法，我们就要注意了，是何等为一？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这个要紧啊！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一段开始比什么都重要。此地讲的善法是一直贯上面的，就是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昼夜是决定不能间断的，日夜不能间断的。常念善法，你的心善。我们怎样修心？思维善法，我们今天讲的思想，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都是善法，决定不会落在恶法里头。观察是行为。观察自己，观察一切众生。这个观察是多方面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叫观察，都是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这叫修行，这叫功夫。下面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们修行长年累月收不到效果，功夫没有进步，所以说功夫不得力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夹杂着恶法在里头，夹杂不善。所以这一句很重要啊，能不能成就关键在这一句。如果还夹杂着不善，成就就难了。夹杂不善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自私自利，这是我们的病根啊。我们学佛不是今天才开始啊，无量劫就学了，无量界的修学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什么原因？修习一切善法里面夹杂不善，现在我们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如果能把这个原因消除， 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消除这个原因就是修行，真正修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在这里做功夫，这个功夫做成功了，下面讲的效果，世界能令诸恶永断，善法圆满，常得清净诸佛菩萨皆于身中。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只要诸恶永断，善法圆满，无量无边诸佛菩萨就现前了。介于圣众啊，是指辟支佛跟阿罗汉。以及这些圣众啊，示现的种种不同的应化身。那么要问，诸佛菩萨寄于身中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今天所看接触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无疑不是诸佛菩萨化现的。就跟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境界完全相同。我们今天见不到，是因为夹杂不善太多。六根混淆啊。言视而不见，耳听而不闻。我们过失在这里，不是诸佛菩萨不现前，诸佛菩萨永远现前，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我们必须要除自己的眼目中之意，现在人讲白内障，把这个除掉，你就见到了，你也能听到，你也能够接触到。那么善法恶法如何区别？佛在此地也告诉我们了。为人天生，没有出六道，你来生能够还得人生，得天人生，这是好事情啊。你不堕三恶道乃至于超越六道轮回，你得阿罗汉身，你得菩萨身，你得佛身，这就叫善法。换一句话说，你来生连人天身都不能得到，这个法就不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贪令得恶鬼神，嗔恚嫉妒得地狱神，愚痴得畜生神，傲慢得修罗神，这个神不好啊！得这个不善的神，那个业因呢就不善，所以把善恶的标准跟我们说出来了。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学说，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而是事实真相。佛所说的全是事实真相。这个善恶佛归纳十条，这个善法呢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的反面就是十恶业，十恶业的果报三途，地狱恶鬼出生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境界，没有别的，转恶为善而已啊！决定要做到永离杀生，不但对于一些小动物蚊虫蚂蚁都不杀害，你杀害一切众生的念头都要把它断尽我没有杀害一切众生，但是杀害众生的念头还有，那你就是掺杂不善我不偷盗了，可是偷盗的念头还有，你也掺杂不善偷盗我讲了很多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都是偷盗所以一定要学布施，要肯帮助别人邪淫，这也是一切众生严重的烦恼。佛法里常说，六道受生的业因就是淫欲，淫欲不断，决定不能出六道轮回我们在六道里头太久了，六道太苦了如果不再想搞六道轮回了，这六道轮回根本的业因不能不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业因，念佛。 所以是念不移，不生净土啊。净土必须得一向专念。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一句佛号就圆满了。这个是生三业，接着口业啊，妄语两舌恶口气语，意业贪嗔痴啊，贪嗔啊，贪欲嗔恚邪见，邪见就是愚痴。这十种业能够永离叫十善，如果具足叫十恶。六道十法界是这么形成的，我们要懂啊。要牢牢记住啊。祖师大德常讲啊。爱不重不生娑婆，那是爱欲。念不移不生净土。这真叫业余道破，事出事发的根源。我们要想超凡入圣，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关键都在此地。世间一定要把它看破，虚假的不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包括我们身体都不是真的，都是无所有不可得，何况身外之物，所以在这个世界，无论对哪个法，乃至于对于佛法，绝对没有贪念，佛法也是因缘所生法，凡是因缘生法都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金刚经上佛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了，佛法都要永离，何况世间法。这个永离不是叫我们拒绝离开它，那你意思搞错了，绝不把它放在心上。是没关系，事事无碍啊，都是假的嘛，都不是真的嘛，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心里头要有理。宗门的话所谓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就这个意思。心里头决定没有，心里面充满智慧，充满了慈悲，慈悲跟智慧是心的自信本具的德能。要把自信本具的智慧慈悲发扬光大，普度众生，这叫行菩萨道，过佛菩萨的生活。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大圆满。 那我们这次回到布里斯本，没有安排讲经。那么这几天呢，跟着我来的有几位同修，我们想在这个地区多配一点外景，将来在讲经录像带里头穿插，使这个画面活泼一点。这次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利用这一年短短的时间，跟同学们见面，希望我们共同勉励，我们要走佛道，不要走魔道。现在西方人鼓励赞叹贪嗔痴，鼓励贪嗔痴，赞叹贪嗔痴，他们说贪婪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动力，人都不贪了，这社会就没有进步了。你们想想，这是什么道？鬼道啊！地狱道、畜生道啊，他们走的是这个路啊。我们今天要走佛道，要走菩萨道。知道他们的观念错误，那不是正法。在楞严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佛讲的一点没错啊。鼓励贪嗔痴，在推动贪嗔痴，那这些人就是邪思说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要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这决定不会错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